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客人12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他们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亚太地区大使皮特乌兹及其一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议长惠森文宏及其一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大洋洲地区筹委会共同主席内伊尔皮茨格拉德及其一行、以马纳萨布马克为团长的朝鲜友好协会代表团、以主席普拉迪普维杰拉特纳塞卡拉为团长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斯里兰卡筹委会代表团、以主席贝卡科特卡萨里为团长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芬兰筹委会代表团、以江口正三郎为团长的热潮友好活动家代表团、新加坡朝鲜交流会代表郑南平、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瑞士筹委会主席、瑞士朝鲜委员会主席马丁雷切尔、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斯洛文尼亚筹委会主席、斯洛文尼亚青年党欧洲绿色主席伊格尔·尤利西茨、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法国筹委会副主席、法国左翼激进党全国书记维尼阿·凯涅德及其一行、以副主席尼古拉·布里什克为团长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乌克兰筹委会代表团、以主席伊万·德洛斯雷为团长的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斯洛伐克筹委会代表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协会副主席托马斯·利希特尔、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科威特筹委会主席、科威特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主席扎维德·艾哈迈德、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墨西哥筹委会主席、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黑苏斯·安东尼奥·卡鲁罗斯·埃尔兰德斯、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秘鲁筹委会代表、秘鲁工人农民学生人民阵线总书记卡迪·冈波斯·刘特普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道会巴巴多斯筹委会主席、巴巴多斯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戴维德尼。